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这么一位小品演员，您在他表演这节目里头总能听到顺口溜和他的开怀大笑，这位演员就叫黄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说起黄宏的代表作呀，您差不多都能说出来，超生游击队啦，手拉手打扑克什么的。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跟丈夫小何、儿子欢欢也特别喜欢黄宏的小品。不过今天他们聊的是黄宏生活里的趣事儿。 欢欢，你知道漠河这地方吗？ 漠河，我们地理课上学过，那是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呀，夏天的黑夜短，冬天的黑夜长，冬季到来景色十分壮观，冰天雪地，大雪没腰，树是白的，山是白的，就像一个银色的世界。妈，您突然问我这个干嘛？ 你知道吗，那著名小品演员黄宏就曾经在那儿工作过。 他去那么冷的地方干嘛呀？ 哎呀，那是有一年的寒冬腊月，那黄宏啊随着沈阳军区文工团到这儿了，为部队演出啊。黄宏后来说简直可以用滴水成冰来形容那儿。当时是一个宣扬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黄宏还是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更是满脑子渴望奉献付出啊。他们当时就住在一家大车店里头。哎，我考考你，你知道什么是大车店吗？ 大车店呀，就是大卡车改装成的旅店。葛优的电影《不见不散》里我见过。 什么呀，大车店其实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旅店。原木垒的房子，长长的一溜火炕，屋子中间呢还生一大火炉子。 那在那么冷的东北能暖和吗？ 还真让你说着了。演出前，人黄宏看见那灶坑里的火快熄灭了，摸了摸那微温的火炕，忽然产生了一个为大伙做好事的念头，把炕给烧热了。晚上黄宏呢是第四个节目，演完了他就直奔大车店去砍柴，然后烧炕。结果黄宏犯了个错误。 这有什么错呀？ 得，咱先听一段黄宏、巩汉林、魏吉安、黄小娟表演的小品《黄豆黄》。听完之后啊，妈得接着跟你说。 黄大哥 啊， 有种来看看你。 好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黄大爷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快站起来。 哎呀，刘总啊，谢谢你这张票啊。 你去看了吗？ 我看了。 嗯， 太好看了，太壮观了。总共有四点呢。第一点， 讲。 村长，你别坐箱子呀！ 我每回来不都坐这儿吗？ 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呢，你得陪客人呢。哎呀， 来来来， 来学会客气了，快点 来，坐坐坐坐。 第一点，擀面杖， 擀面杖。 厂中间有个大个的 画轴， 画轴嘛，跟擀面杖一样，一擀一幅画，一擀一幅画。比手擀面都筋道。刘总来一碗。 不，黄大爷的这个语言很形象的啊。 我跟你说，不到现场去还真没有这个感受。汇报的不错， 后面更精彩。第二点， 讲。 村长，你怎么又做箱子了？你想当乡长啊？咋的？ 我坐箱子就想当乡长啊。 你得陪客人呢，对不对？ 哎，来来来来来， 客气，来来来，客气，客气。 第二点 啊， 举 一个人，姚明举起，带着他儿子， 他儿子不是？哎呀，我说黄大爷，姚明刚刚结婚不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儿子啊？ 那个什么，尤总是这么回事儿。 嗯， 社会进步了，火车提速了，姚明个大，生下了儿子就会走路了。 你瞎说吗？这什么姚明的儿子？知道的说，不知道别瞎说，那是灾区孩子的代表。 摘取孩子代表就如同我们的儿子，我这个比喻不对吗？不对吗？不就完了？ 王大爷，你讲得好啊！ 就是 讲得好，讲得好。 没到现场，他不知道这情况， 是是是， 就这水平还当村长呢。第三年啊，乡长，你 谁乡长啊？我做乡的就乡长啊！你给我提的急啊！ 你要当了乡长，我得管你叫大爷。哎， 误会了，误会了！你坐在箱子上，黄大爷心里不踏实。来来来来，沙发沙发。 也太麻烦了，你这 不踏实啊！你妈心里也不踏实。 这个我妈有啥事儿？ 我跟你说，第三点好看，第三点特别好看，第三点。村长，你坐沙发，尤总坐箱子，合适吗？这是？ 哎呀，这太不合适了。 对嘛，就是嘛。 哎呀，尤总，请坐沙发。 对嘛， 我坐这里挺好的嘛。 那我陪你。哎呀， 不是箱子谁给谁坐呢？你们都坐箱子，箱子打不开呀。啊，打的不是我这思路打不开，我怎么汇报呢？ 哦，尤总，尤总，哎，请坐，请坐， 第三年啊啊啊。敲鼓， 敲鼓， 击缶， 击缶吗？上千人呢！哎呀， 这个节目可太壮观了， 是吧？ 上千人一块敲啊，一边敲还一边喊呐、啊：“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你听听，太好了，直接反映抗震救灾的， 抗震救灾。 那时候灾区最缺棚子吗？ 什么棚子？ 帐篷吗？咱们村不都捐了吗？全国全世界帐篷都捐灾区去了，老百姓高兴的大声喊呐：“啊，有棚子，远方来的不亦乐乎！” 你他妈乱七八糟的！你 哎呀，黄大爷，想象力太丰富了！哎呦， 刘总，刘总，你别动，别动！哎呀，还得吃面呢。哦哦哦！还有第四点，一个图案。哦。 祥云， 对，李祥云的 李祥云， 那还有错吗？那场上铺天盖地都是你妈呀！哎呀， 说啥呀？铺天盖地都是我，那还有法看呢？ 你， 我，妈，你怎么得？不是黄大哥， 大兄弟，改口吧，别叫大哥了。你看我跟你妈发展这速度，将来你能管你妈叫大嫂吗？你呀，哎呀， 啥也别说了，儿子。啊丢了？ 不是你， 你把啥票丢了？ 门票丢了，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 黄豆黄。全村就这么一张门票，奖给你这个种粮大户了，你愣把它丢了，你真是我爹呀！哎， 孩子终于承认了，关系总算捋顺了。 呀，别贫了，快说票。 票，我跟你说。丢了票我也着急呀、啊，我就想买，当时我就拿出钱来了，1万不行，2万块钱没买着一张票。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是买票的钱呢，还是卖票的钱呢？ 不是我，你这什么意思？这话 什么意思？我就不信那么金贵的东西，你说丢就丢了。 这么多年子一辈父一辈，你不了解我吗你呀、啊、哎 呀，我太了解你了。 就是嘛， 我听我妈说过，你们年轻的时候我爹有张电影票舍不得看送给你了，你高兴的呀，出了门就把它卖了。 我也后悔呀，我不知道你妈也看电影去了，要不然我俩早好了，能让你爸钻那么大空子。 你呀，说啥呢？ 真是，我跟你说，这张票确实没卖吗？ 谁能给你作证？谁能给你证明？ 谁给我证？ 我证明。 尤总， 尤总， 尤总跑哪儿去？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妈，尤总咋这样？ 手擀面确实很筋道。哎呀， 尤总，尤总，尤总，对不起。哎呦，请坐。哎呦，奶奶， 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卖票， 是 你冤枉他了。嗯， 是是是。 我在网上一共订了2张开幕式的门票，号码是挨着的。昨天我也到了开幕式的现场，可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的。 尤总啊，没敢说票丢了，就怕伤你一片心呢。 刚才我都看明白了。 是 是啊，尤总，这张票太珍贵了，去北京之前我就让它缝在身上。 缝在哪儿都觉得不安全。 我让它缝在左边。 我说右边安全。 我让它缝在里边。 我说外边安全。 我说缝在下边。 我说上面安全。 哎呀，这怎么回事？ 怎么了？这 咋的了？ 我把票给缝在帽子里了。 哎呀，我冤呐我呀！我顶着张门票围着鸟巢跑了16圈，愣没进去呀、啊。旁边的人又是鼓掌又是送饮料，说这老头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跑马拉松的。 哎呀，好了好了，黄大爷你不要太难过。虽然你人没有进去，但是心到了。我跟你讲，昨天开幕式的现场，每个观众座椅上都有一个奥运礼包，我给你带回来了。 哎呀，这里边啥都有，丝巾给女朋友系上，省着跑了。哎呀妈，还有波浪鼓，拿去给孩子玩玩。现在我一看到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激动地想流泪。 是啊，昨天开幕式的现场，当鸟巢的上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9万多观众也都挥动着手中的国旗呀、啊。 不知啊，鸟巢外边人站住了，车停下了。广场上红旗一片，全北京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唱响了同一首歌，国歌。 心醉了，梦圆了， 日子越过越甜了。 你种豆，我出油，城乡一步一层楼。 我是爹，他是妈，咱们永远是一家。 爹， 大兄弟， 大妹子， 再见。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收听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过去在农村呢，尤其是这个北方农村，大多数都烧炕。哎，现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呢。这个烧炕啊有讲究，哎，干什么都有讲究。烧炕不能用急火，呼一下把这火轰起来，那不行，后果不堪设想。不过黄宏哪知道这些呀，只想着在队友回来之前呢让这炕热起来，忙得满头大汗。下边咱们就接着听佳佳说后边发生的事情。 这边把炕给烧好了，黄宏就赶紧往剧场跑，回去谢幕啊。当时教导员刘西安特严肃问黄宏跑哪儿去了，然后狠狠地批评他无组织无纪律。黄宏低着头接受批评，心里却觉得挺自豪的，心想你不用生气，待会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妈，这我就不懂了，他们干嘛要烧炕，为什么不用暖气呢？ 臭小子，这你就不懂了，这以前呀哪有暖气呀，都是烧土炕，到时候我带你到东北农村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那他们住的地方怎么样了？ 那演员回到大车店，又是跺脚又是搓手的，一推门热浪扑面而来，所有人都高兴惊喜呀、啊、太好了，这谁干的呀？ 看来这黄宏的目的也达到了。 嗯，黄宏这么一看大家这么欢呼雀跃，就一边跟着乐，一边脱下厚重的棉衣，穿着背心裤衩在炕上折腾，有的人呢还用火炉上的热水洗了澡。哎呀，这么一看眼前的情景，黄宏心里甭提多美了，简直都被自己给感动了。尽管还是有人用充满感激的口吻询问到底是谁干的呀，他也默不作声地躲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那黄宏叔叔做得不错呀，值得表扬。 知道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吗？结果呀，该睡的时候很多人都睡不着了，为什么知道吗？太热了。

关键的地方让他给死掉了呢？兄弟，醒醒好不好？俺要看的消息被你压住了，请醒醒，醒醒，请醒醒！俺就不相信俺真不行呢，他奶奶的！ 妈呀，厕所在哪儿啊？ 往前走。 还有多远？ 往前走。 还有多远啊？ 快到了。 快到了。 啊，对对对。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黄宏和凌峰表演的小品《小站故事》的上半部分，后半部分呢，咱们下半期节目再接着听。对于大车店的那场火灾啊，教导员刘锡安宣布一定得查出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干的。于是呢，黄宏把手举起来了。我说两句啊，都说做好事不留名，我本来是真不想留名的，可是还没说完呢，大家这目光唰都集中过去了，跟看怪物似的看着他，好像不知道他说什么呢。这教导员刘锡安半天才蹦出一句话来，这算是好事吗？啊，这是大兴安岭，着了火是闹着玩的吗？你这个家伙，这次好事错办呢，可以说是给黄宏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咱们一块来听一首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广告之后接着来听黄宏的趣事。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